杀得众儿郎滚下马鞍，我背起带领的放了驼此难，想养儿子和母女去陪两元，叫天作拜天门两下里对干，我的娘压粮草来到北方，我有心我一起盼了母一年，问盼母身材饭愿得天天，是老母是等儿把干了长同端，想老娘想得儿论杀才凶儿天，念三三高堂母啊，难得梦里团圆。 丫头要带路啊！ 是啦。

怨我的阿兄大乱将，不会在沙滩摸大锅，你总忘记这早晚滚锅，蹲顶山上黄泉摸三锅，被骂他吃不服尽有本中火，把地吃了多干了本事量。

人亡，惜的是武功王喷，问秦庄等先生。皇兄宝鼎乾坤，内侍臣忙拜驾九龙，叩我听有听得殿坐下大方悲臣同为何这等模样？ 启奏万岁，今有幽冈相我府见匹夫们，万岁坐之。 此痛不必悲痛，寡人自有之下。 内侍 有 宣搬家王代司上额的 遵旨， 林的旨。

国标 里，老伯母善良，自今姑娘那里小三月，该三月，小三月，该三日，小三日，该三十，小三十，该三刻，小三刻，该了三分，三年三月，三日三十，三刻三分，永不带小宝提。乾坤啊，姑娘啊，你三国四八二四三里，姑娘啊，你失落的一四八里，姑娘啊，你有年间东挡西刺，南征北战，昼夜伤寒，马不停蹄的，到如今呢，耳目昏花亮，鬓苍苍，秦桓师中啊心更沉。姑娘啊，你是一个开国的老臣，此一番进宫去，定金赔罪，你把那好言奉尽。郭娘娘降下罪，有过丹臣识才而见，亲戚本寡人一个准，寡人家爱酒，我不听谗言，岂当我那开国的老臣？那不是有道的明的君，君臣们好一比，那不落地情分。我叫一声姚皇兄，姚四皇，咱家亡母的爱情，你哪里笑流泪，见了门神放大了胆，一步一步碎进那了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奚孝伯逝世95周年纪念演出折子戏专场的实况录音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，听众朋友再会。 了。